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榜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二季。 车在大雪中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停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远近不只有很多车身积雪厚重的车，还有大小草垛，一眼望去全是脏物。 等一会儿，我地方上的朋友去问了。 陆延辰停下车，说了第二句话，然后就推门下去了。 啊，你这朋友太冷场了，吓得我都不敢说谢谢。 归晓隔着车窗看陆延辰站在车头，在风雪中低头用手围住火点烟。 嗯，他一直这样。 雪夜里，陆延辰手心中微弱的光稍纵即逝，那光落在烟头上，在黑夜中一闪一闪的，灼着归晓的眼。 我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归晓推车门跳下去，因为没料到草地上雪有那么深，他跳下车后深陷下去，险些绊倒，反手将车门撞上。陆延辰循声望来，雪夜下看着归晓根本不抗风的羽绒外套，再看看他明显湿了的靴子。 不行了。 归晓恍惚，当初在一起时，两人经常大冬天在运河边待着。有天归晓歪着坐在陆延辰山地车前的横梁上，窝在他怀里躲风，叽叽喳喳老半天也不见陆延辰出声。 你想什么呢？ 想什么？在想你衣服怎么湿的。 嗯，我让姑姑别洗的，可她没听我的，还是洗了，就没晾干。 没晾干你穿什么？不嫌冷？ 怎么不冷啊？你看见我的笑都快冻在嘴唇上了。嗯，这件新买的，想穿给你看。 大冬天穿件半干的衣服来见陆延辰，想想都能把自己感动死。那时运河边都是十几年养出的老林子，冬日里风又大，没什么人，偶尔叮铃当啷的伴随着车铃响声会有人骑车过去，也不太乐意在大冷天多看一眼他们两个小年轻谈恋爱。归晓也就心安理得地缩在陆延辰身前躲风。 你觉得不好看吗？ 还行。 还行？冻死了就一句还行？你从来都没夸过我，夸我好看，快夸我好看。 嗯， 陆延辰轻笑，瞳孔在月光下特别的亮。陆延辰移开视线继续抽烟，寒气被风吹进骨头缝里，归晓控制不住地哆嗦着。 谢谢你帮我。 客气。 你在这儿几年了？ 九年。 还没退伍吗？ 今年。 回去吗？ 驻地公安特警支队特招了，还在二连浩特。 两人没再说话，在寒风里静静地待着。等陆延辰口中地方上的朋友来了，就把他们转交给了当地警察，开车走了。警察是直接把车开过来的，交给小蔡，让他们跟着回去做个笔录。因为陆延辰的关系， 那个警察对他们很客气，合上笔录的本子，说起了闲话。小蔡几个都是做外贸的，最会来事儿，没十分钟就聊开了，话题自然也就绕到了那个酷酷的几乎是不近人情的男人身上。 等过了年，陆队就从反恐一线调去警校了。 听说以后啊，他每年要训练1000多公安特警，这陆队真是入伍反恐，脱了军装继续保卫人民，真汉子呀。 嗯，武警医院的医生说啊，暴恐分子当时就用长矛直接杵进他嘴里，送过来时浑身都是血。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陆队你脸蛋这么标致，以后可要当心呐。 哎呀，他们中队啊全是反恐尖兵，排爆专家就出了好几十个，都被地方上抢。 哎，我跟你说啊，陆队当时30秒拆定时炸弹，汗都不流一滴，可不是演电影，真事儿。 这些都是归晓不知道的。其实从分开后，陆延辰的一切他都不清楚，因为当初分开时闹得太不愉快，以至于归晓也不太能厚着脸皮去问陆延辰的表妹黄婷，只能偶尔从姑姑一家人口中听说黄婷家有个亲戚的儿子好好的大学读着就去当兵了，户口一走调回来都难。等归晓几人离开警察局前，那几个警察才说起，其实是因为这次他们中队有人出任务受伤，在附近的武警医院治疗，陆延辰才正好能过来一趟。警察最后把自己的手机号抄给归晓。 啊，这是我号码，你们存一下，陆队终归在武警中队，不是随时都能出来，如果下次再遇到什么和违法乱纪有关的事儿，直接找我就行。 谢谢。请放心，估计不会再麻烦他了。 毕竟归晓实在想不到以后还有什么机会来。可到了旅店，小蔡又软磨硬泡，想要趁着陆延辰还在这里能再见一面，想请他吃饭表示感谢。余下的几个合作商也都连声附和。这里边有英雄崇拜也罢，真的想感谢也罢，或是以后想被罩着也罢，总之众人热情过度。说着，小蔡就拿起手机拨了陆延辰的电话。 哎，你别打，我和他不熟，怕尴尬。 这有什么怕尴尬的呀？归晓，你这人就是不懂事儿，人家帮你那么大的忙。 归晓在加油站外那会儿手机信号不好，先前打给陆延辰的电话用的是小蔡的手机，现在小蔡有了电话号码，归晓想拦他都拦不住。 喂，陆队。哎呀， 听到电话接通，坐在边上的归晓心头一滞，不由得坐直了身子。 是我老公刚送给我的，这要是丢了都能加遍，实在是太感谢你了。啊，那就今晚吧，也别拖了。哎，好好好。那一会儿我把饭店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快，都去给我换身干净衣服，吃顿好的去。 归晓翻出临时带的衣服，蹲在箱子前不知穿哪套。眼前一个画面叠着一个画面。这种感觉只有年少时深爱过一个人才会懂。最后他穿着天蓝色的一条长裤和白毛衣，套上长及脚踝的黑色羊绒大衣，穿上黑短靴。对着镜子，他想到陆延辰下午穿的军靴也是黑色的。到了饭店，推开包房门，里面只坐着个小男孩，7、8岁的样子。见有人来就抬起头，看到归晓后，大眼睛忽闪地盯着他。众人惊讶，不知道哪里来的小朋友。 哎，这孩子是谁家的呀？哎，服务员，你帮忙问一问，别孩子走错了，家长担心。 阿姨，我是陆延辰家的，我爸抽烟去了，让我留在这儿等客人。 归晓都不敢细看那小男孩的眉眼，心跳突然很重，随着越来越沉闷的起搏，一跳一跳的疼。 我去下洗手间。 阿姨， 现在出门右转，下楼梯四楼五楼之间。 说完，小男孩从座位上起身，乖巧地将桌旁座椅一个个都拉出来。 叔叔阿姨请坐，你们远道而来，那就是我们的客人。 哎呀，这孩子这么懂事呢，真好。 众人笑着夸赞小男孩的声音被关在了归晓身后的门内。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你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